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以及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每周五的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我是苗山。一年一度亚洲最大的游戏娱乐盛会 ChinaJoy 上周呢，则是在上海举行了，吸引了从游戏到动漫文化再到智能硬件行业的全面关注。而这一次呢， CJ 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电竞产业和手游的兴起呢，智能硬件的参展商数量猛增。所以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从 ChinaJoy 的全景见闻出发，发掘当下娱乐产业的新进展。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如果您现在在微博上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上，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今天和大家聊聊 ChinaJoy， 就少不了我们的老朋友，游戏专业玩家，也是我们数码行业的达人，数码窝创始人张超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 有张超同学就一定有游戏在。 没有，说不上游戏达人，但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你能带着我练练级吗？ 手游我还是不玩的，咱讲讲这个 ChinaJoy 上的一些见闻吧。 对，其实现在 ChinaJoy 已经不光是一个局限在游戏行业的这个区域领域里了，它就放大了。 哎，对，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去太多届 ChinaJoy， 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去，然后算起来大概去过3-4届吧。之前的话，大部分参展商都是一些游戏，二次元之类的一些东西多一些。但是今年开始，我们发现各类的这些数码产品硬件包括一些手游之类的厂商都踊跃地参与这个展会，也是导致我们这个同行这一次非常多的人去参展，也是看到不少新东西，也有不少即将淘汰的一些东西吧，算是。 所以说它范围越来越广，已经不局限于游戏之后，它越来越像一个电子展了，对不对？ 对，我感觉有往那方面靠的趋势，而且尤其是在那个电脑硬件这方面，它是一个电脑硬件这一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在前几年就有这么一个迹象，但是说今年更为明显一些，而且包括一些开始从这个国内主机游戏开始重新回归之后呢，像那个微软还有这个索尼，他们都有比较大的展台，也有一些非常不是说一些，就非常多的玩家去现场体验一下新游戏，加上也有一些国内的这个游戏参展商踊跃参与嘛，还有一些像这个小霸王这种传统厂商开始重新回归， 重新回归市场了。 对对对，他们咱暂时不先评价他们产品如何，是从这些展会上都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了已经。 哦，所以说保不齐某一天啊，我们的 ChinaJoy 拥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受众群体，超过 CES 也不一定。 这个展会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要比之前我们去参加的一些什么亚洲电子展啦，就是亚洲 CES 嘛，然后一些家电展要人多很多。而且这个参观的用户就偏向于低龄化，就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也就是说电子行业主要关注了一些消费电子行业主要关注了一个消费人群嘛，这些人慢慢的涌入，加上一些展会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变化，我估计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电子展的一个存在。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的呢，就是在 ChinaJoy 上的见闻。从下个时段我们看看资讯的情况啊，反正是在今天的主题当中，主要和大家聊聊刚刚落幕的这个 ChinaJoy 在上海的大展。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常规板块，第一板块潮流风向标，一起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大事小情发生呢。 好，进入到潮流风向标，咱们看看最近有什么发生的新鲜资讯出炉。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又是有手机上线了，因为在8月8号也就是前天，魅族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了全新的魅族16旗舰手机。魅族16旗舰手机呢，将这个性能与设计完美的融合，是今年魅族对追求源于热爱理念的极致表达。我这个肯定不是了，但是跟它比比， 在我这儿呢， 我们俩一人有一。 哟，你们都已经有了，好， 已经擦卡用。 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皇后再次跟我们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张超和黄浩两人双剑合璧，跟我们聊聊最近这个电子数码市场的最新动态和资讯。刚才提到的第一条就是前天刚刚上线的这个魅族新款手机，它为什么叫16？ 魅族的上代产品叫15，因为今年是魅族15周年 啊、 然后后面它就干脆它的旗舰型号都是以这个数字去命名了，就是而且它的16不是16，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图片，那个可以看到有16。就是像那个 16 TH 啊，就是它是代表它是在第十，可能是指其实它也是它第16款意义、真正意义上的旗舰产品， 也有个16个年头这么个意思吧。 对，因为它其实今年是15周年，那明年就是16周年、它的旗舰品之前有这个所谓的 MX 系列啊，有什么 Pro 系列，但今年都没有了，就统一的全是数字命名，就是15 16 17， 开始排号了哈。 对对对对， 它这个也是对这个新产品或新的一年来年的一个展望是吧。 也算是吧，就是新年接近象这么个意思、大概 新年接近象。咱们看看这个魅族16旗舰手机包含两个版本，目前是分别是魅族的第16和魅族的16 Plus， 然后配备的是高通的骁龙845旗舰芯片，拥有远山白和敬业黑两种配置， 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 哟，你们俩还一人一颜色。哎，我觉得现在手机厂商太不容易，就给颜色起名这事儿，今年 魅族还算好的，因为这次只有两个颜色、你要知道像某的厂商就是比如说红橙黄绿青蓝紫每个都来一种，而且还带渐变色的那种，光紫色就什么魅叶紫、什么镜什么什么蓝银紫，各种各样的颜色。 而且每一个厂商就每一款机器推出之后，它可能同一个颜色就是大家都是红，但是它的红不一样， 对， 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处理或者色号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咱们后面大屏幕上有的是比较像高跟鞋里头的那个粉红， 对， 有的像比较像高跟鞋的那个朱红、然后有的比较像你后面那朵花的那个红、紫红色，就各种各样的颜色配搭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手机市场的整个的颜色色彩搭配就跟咱们的台标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色轮，是一个彩色的，各种都有 调色板。 对， 所以你要是找朋友推荐手机的话，我要什么颜色，我要个红色，红色就有很多种， 太笼统了， 你要哪一种红。 所以其实黑色跟白色就比较好说，因为它是一个万能的颜色，黑色就是黑。 但是白色近些年相对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说一下魅族这个产品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哈，它是现在市面上少见的正面也有白面板的机子。你想想看、全面屏手机里头基本上 很少了。 白面是就正面是没有白面板或者很少的产品的。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现场拍摄了一些图片， 好， 可能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产品。 咱们从第一张图片看看啊。 而且同期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是什么呢，是它还发布了一个蓝牙音箱的产品。 好， 我们先看这个手机，这个手机本身它是有两个大小的，一个是小一号尺寸是6英寸的18:9的屏幕，没有刘海。注意它是没有刘海的。 没有刘海。 然后呢也有重点特性是它有屏幕指纹。它是有屏下指纹的一个解锁的，然后呢它也具备了面部识别的一个功能。 虽然没有刘海，但是保留了这个面部识别功能。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上下额头其实还是蛮小的，蛮窄的。 对，窄。 白色可能看的会更明显一些。 白色看的明显一些。 对， 而且它这个白色有一个特点是就黑边，就大家很多现在消费者也开始关注了，一个黑边比较窄。 但是你知道， 直播看不太， 但是这个白框会不会有一种误区，就在于其实它边很薄，但由于它颜色反差大，所以显得那个边特明显。它要的就是这效果，是不是？ 不是，反倒是白的话，它如果是做的窄，它可能会显得更窄一些。 就是其实白色的手机不好做，因为比如这两个机子比一下的话，黑色的话很容易有那个整体感，就是它比如说它的边框往那一展示啊，就是它这个整体的。白色的如果你的这个黑边一旦处理的不太好，就给人一种黑边之外又有一个白边，然后 双层边框的感觉。 对，所以说其实它是比较难于去处理的，而且包括说白色手机的这个，因为白色手机很多时候你不能把这个边框做成纯白色的，所以就没有黑色的手机往往看上去有整体感， 立体感没有那么强。 对，所以说白色做对厂商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事情，对， 难度更大。然后刚才我们看图片里也是，它有两种配置，对吧？目前 对， 您 就是一大一小这两个配置， 一大一小，嗯，然后内存。直接影响到它的这个价格， 对， 售卖， 对，内存，你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那个整个价格的那个图片哈，它有很多种内存的规格， 对， 那么它从这个2698起，最高应该是3998， 嗯， 最大的版本应该是8+256的一个规格，然后也有这个6+128的规格，其实都有。所以说它的整个的配置上其实都是非常的完整的。以前大家会觉得魅族的产品可能总有点缺哪儿少哪儿的感觉，这一次呢， 这一次基本大家想要的东西都堆在一起了。 对，这次基本上想要的产品其实是规格上都有了。 哦，所以就是我看这里有几种，就6+64、6+128、8+128三种存储组合，然后现在售价，哎，其实还挺接地气的啊。 对，售价其实非常的接地气。 刚才看图片也是这么几种三种价格，对吧？ 不是，它其实有六个不同规格的价格， 哦， 因为它16有三个版本，16 Plus 也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哦， 那么加起来的话也就说2698，其实2698算是市面上现在销售最便宜的骁龙845的产品了。对， 原价的话算是， 这是对， 但是你要是有一些渠道可能价格不太统一，那就是另一种情况。 对对对， 嗯， 然后呢，然后还有它其实发布的产品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产品是那个蓝牙音箱。 哎，蓝牙音箱， 我记得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哈。那个蓝牙音箱其实它跳票了两年，因为两年前它的整个设计啊，就开始传出来了。 这个 产品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海外的一个众筹平台上上的，然后当时开始的时候不是在国内开始预热销售怎么样？它一开始以众筹的形式出现，但是呢，众筹完之后就没声音了。 就期待它上市很久， 对对对，这个两年之间虽然它不是一个太复杂的产品，但是两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和公司的内部的原因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重新拿到过来， 其实这 国内， 其实这个产品的难度还蛮高的， 嗯， 注意哈，你可以看刚才那张图，它应该是有张正面的跟手机摆在一起的一张图， 对，这张就是 它的整个的底座，它是偏在一边的， 嗯， 它底下和上面现在以前是玻璃，现在改用了亚克力， 嗯， 因为玻璃的整个配重啊，包括说这个会有一个不太好的部分，就是如果像刚才有一张那个，就是正好手机在中间的有一张图，你能觉得说如果你的底儿是白的话，会觉得说它有一种悬浮的一种感觉，所以它叫 gravity， 嗯， 重力， 嗯， 叫悬浮音箱， 哦，真洋气的。 对，然后它整个配重要坐在这个重块上头， 嗯， 然后顶上亚克力，它不是只是个装饰，它会有一个反射的一个显示屏，上面会有一个反射的显示屏在上面显示东西， 嗯， 你配合它的 APP 上面会显示出，哎，上面正在播什么歌或者是一个波形图案，然后整个音箱也是有两个全平带音箱和中间一个共振的指喷来完成的， 嗯， 我们听一下那个声儿，这个声儿呢，这个音箱其实不大，一点都不大，你可以跟刚才那个手机比一下，它其实也就这么大，看上去感觉很大。 刚才有一个比较的，应该是不到两个手机竖着放的长度， 不到 一点多。 对，就这张图，你看到它其实根本不大，一个手机也就这么宽，这个手机是那个16 Plus 那个手机， 嗯， 所以它其实根本不大。然后其实这个产品主要强调的是它的设计感，因为声音我们听了一下哈，就声音我们先说，在这么小的音箱里它是 OK 的，但是一想到它的定价要卖到1099，因为说实话1099档位上要去找一个音质不错的产品呢还蛮多的， 对， 所以其实它强调的是一个，我觉得是设计感，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强调音质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本身体积比较小，你要再去讲音质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讲特别好的一个部分，但是而且要注意一点哈，它不是个蓝牙音箱，它其实是像 Sonos 那种音箱，它是个 WiFi 音箱，所以它要带一条电源线，然后它要你也需要通过这个， 实际上是多种方式连接， 对，都可以，但是它更像 Sonos 一样， 对， 因为 Sonos 也是可以去连接， 简单来说定位就是一个家庭小音响， 对， 不是说一个蓝牙便携音箱这样的， 你放在卧室或者放在一个起居室里头，书房里头，桌上，其实是一个， 对，然后这个东西它小但是非常重，所以你可能放的时候可能来回需要注意一下摆放，家里如果有宠物的话我建议要严格注意一点， 哎，我觉得它重也有好处，它不会稍微， 因为它是牵扯到一个配重问题嘛， 配重， 它毕竟是 一 个不平衡的一个东西，对， 所以叫 gravity 嘛， 是吧？名字人家就来源于有手感。 这款产品是现在活动价是999元，已经售罄了，大概是官方渠道是您买不到了，但是其他渠道可能还有一些，但正式价格是1099元。 但是至于是音箱嘛，我们就很关心它的音质嘛。 这个价格如果你关心音质的话，我不太建议考虑这种，但是这个东西主要卖点还是设计。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还说那句话，就是在这么小的体积里头，我觉得它声音是 OK 的。 嗯， 因为它其实它强调它的声音风格比较像 BOSS， 就是比较中下盘。 但、 就是、 但是结合价格的话，就有待这个。 你不能这么比，比如说 咱们不能拿它和环绕立体声比。 对 对不对？ 比如这个档位，我还可以去买漫步者和惠威的那种书架箱， 对， 那个好的多，那个音质。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类的产品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 简单来说，还是看你偏重什么吧。 对，看你偏重什么。但说实话，就是还是那句话，它的声音非常像我多年前听过了一款音箱，叫创新的 Inspire。 哦。 那个小音箱特别小，但那个声儿低音很足。这个机子低音还挺足的，就比我想象的要足。 哦。 它是专门针对低音去做了加强，但是也有问题啊，就是这跟摆放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就只有那么一个小座，如果你摆放的位置不太好的、不太合适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有轰轰轰的声音。 好，我们稍事休息，听听广告吧。 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刚才呢，我们进了一段宣传和广告，下面跟大家再公布一些好消息，希望您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视频以及图片内容。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另外跟大家说的好消息就是，本节目奖品是由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戏礼包。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8月2号全平台上线，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制，下载游戏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一起关注我们吧。好，刚才呢，这个我们盘点资讯的时候，刚开了一个小头，就提到了魅族刚刚上线的新款的手机，还有音箱，而且这个音箱总体来说价格非常亲民，只要999，虽然已经售罄哈。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现在在目前在市面上能见到音箱产品里头，真的是比较有设计感的一款产品了。 嗯，其实对于就是年轻人来说，对于租房子的朋友来说，这个音箱体积不但小，而且很有设计感，所以摆放在家里是一个对于品质生活很好的一种体现。 很多人家里喜欢那种简约，就是那种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比如说有那种日式 风格，北欧风是不是？ 北欧风和日式风，其实这个机子这个东西都还蛮合适的。 哦， 因为它的设计师就是日本的设计师平井浩尚。 嗯，所以这一点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也是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的一种呈现形式。刚才聊到的是魅族的手机，然后刚才还有一些图片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咱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白边框的是黄浩手上这个已经有实物的图片。 哦，这是 Letter 手上这个。 Letter 是白色的。 对对。 哦，你是白色的。 对，白色的，嗯。其实你看整个，我觉得整个的还是比较好看的，我觉得颜值算是在现在的市场里头比较高的，而且关键是它价格真的也不贵啊，只要2698元起。 对，还是挺好看的，说实话。然后再看看这是背面，这是那款黑色和白色一个对比照片。 对，你能看出来就是一个应该是白色的是小一号的机子啊，白色是大一号的机子，不对，白色是小一号的，黑色是大一号的，大家能比对一下。其实那个 Plus 我觉得还蛮大的，我个人的话可能更喜欢小一号的版本，你觉得拿得更舒服。小一号是6英寸的，大一号是 6.5 英寸的。 嗯，然后呢，这个是音箱的一些图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应该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风格。哎呦，其实看得我都想入手一个， 买买买。 真的，其实这个音箱当时在2年前众筹时候就有很多人就去买了的，因为就是出来的时 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想买，但是现在已经热情散去了。 为什么呢？ 感觉怎么说呢，开卖了反倒是有点不太心动。 真的就过那劲儿了，是不是可以理解呗？但是还是不错的，我觉得魅族最近 样子还是非常好看的。 样子反正对于我这种外贸协会的人来说，这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好，这个是魅族方面的消息，然后下面咱们要看到一个全新的消息，是来自于升级这个话题。提到升级就要提到一个在世界上啊比较受尤其欧美的客人喜欢的三星这个品牌。 这也是今天凌晨刚刚在纽约发布的。 昨天夜里是吧、嗯、三星在纽约正式发布了2018年旗舰机型Galaxy Note 9，设计和功能并没有惊喜，但是售价让人震惊。因为刚才那个 Letter 拿那个手机给我看了一眼，说啊，对，放在我桌上了。嗯，说你猜这多少钱？我、哦、这得几千吧？他告诉10000块。 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最终价。 哎，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插播一条信息啊，就是今天早晨那个、我们之前曾经报道过那个兰博基尼版的 OPPO Find X 的兰博基尼版也开卖了。 今天早晨开卖， 4秒卖完。 四秒， 9999的机子。可是当时你想，华为那个 Mate RS 保时捷设计也是几秒就卖完了， 那也是9999，对吧？ 对，但是 OPPO 也是9999 ，C4 是第一次做这个定位的机器。 哎，它这个兰博基尼是不是上次在欧洲发布的那一款？我记得。 对， 对， 而且也带那个超级闪充，就是50瓦的半小时充，差不多能充满的那个。 那这款产品和在欧洲发布的那个产品基本一致吗？ 嗯， 还是有些微区别， 是一致的，是一致的。 哎呦，现在大实力可以啊。 好的，差不多完了，咱说回三星。 说一下三星这个价格，现在目前价格并不是一个官方的价格、它是一个叫先行者计划的尝鲜价。 对，尝鲜价。 就是多退少补。 但是按照过 去年的惯例来说的话，不会差特别多，顶多会差几百块钱。就是综合了一个考量，就是大家东西越卖越贵。当然因为之前有 IDC 有个数据嘛，今年二季度在中国手机市场上销售的手机的均价涨了15%，证明大家买手机也是。 而且吧，还有一个问题是，苹果可是马上要更新了。 对， 按照三星和苹果的关系来看，这两家的产品价格会咬得非常死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估算一下这个新的 iPhone 价格了。 对， 哎呦，好多人都开始猜测 iPhone 的这个事儿了。 其实来说，你如果是判断iPhone 的新品价格，可以看三星 的 新 品 价 格。 他们俩其实是互为风向标的嘛。 对，而且是这两家公司相互了解的信息要绝对比媒体或者是消费者了解的信息要多很多的。 互相派一些人到对面去， 就是所谓的商业间谍嘛。 而且你看，而且除了这两家之外，其实今年就是华为在全球市场上现在也成一个风向标了，也是就这三家现在是第一梯队里的三家。 我和黄浩先介绍一下产品。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这个， 这次是最大的一个变化，这根笔 有没有发现非常好看？ 就是 金色的蓝色， 就是亮黄亮黄的， 对对对对， 金色。其实这个蓝色配黄色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搭配，因为很多的东西也是做蓝黄色的搭配的。 嗯，他们都会醒目。 我觉得这根笔的颜色，还有这个新机的颜色，我觉得算是三星一个Galaxy Note 系列变化的一个小方向吧。 对， 因为这个系列机型。 我们就先进一段宣传吧，稍后呢我们 Letter 同学会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三星这个全新的产品有哪些新变化。 好的，我们稍后再说。 好，稍后再说。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 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我是苗山。今天稍后呢，和大家聊聊 China Joy 刚刚落幕的这个大展。不过之前呢，先要和大家分享一段最新近发现的一些资讯消息。那再次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来自于数码窝的创始人张超同学，欢迎。 哎 ，Hello，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是我们节目老朋友数码达人黄浩，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刚才说一半哈 ，Letter， 现在开始演示一下最新的产品。 我刚刚回想了一下， 这个是昨天我们在给刚刚开始看节目的朋友们强调一下，这是昨天啊，这是今天凌晨刚刚在纽约发布的最新款的 Galaxy Note 9，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 有俩 独家，现在是全国独家， 现在是独家。你看啊，收音机前所有 昨天只有个别媒体、中国媒体报道，然后我们是首次拿出来借了一台机器， 两台，一台在 两台 对，苗山那还有一台是黑色的产品， 我这里有一台美美的黑色。 然后我先给大家大概说一下，然后接着详细介绍一下。我给大家先简单说一下，这款产品是之前 Galaxy Note 8的后续机型嘛 ，Galaxy Note 9。然后，之前曾有传闻说这个系列机型取消，但是今年情况看，三星还是要坚持一年。然后这一款产品呢，算是在原来的产品上的一个打磨升级，没有说是非常给大家抢眼的地方，但是呢，它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说，它现在能有的东西都是顶级的，都是顶级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包括屏幕啦，包括后置相机啦，还有这个色机啦，还有这个整体的功能方面，都是现在比较主流旗舰的一个级别的东西。而且它在硬件上是，虽然没有说非常跳跃式的，像这个 OPPO 和 VIVO 这个采用这个机械结构让大家眼前一亮，但是呢，它现在有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出色。你像屏幕，刚才说到屏幕，还有相机，还有设计，这都是非常出色的。加上这个，S Pen 依然是这一次的卖点。而且它这一次加入了一个遥控功能，包括自拍遥控，还有这个看视频，都可以用这根笔当着遥控器，可以直接 遥控操作。 哎，是不是就回归到当年那种带笔的感觉？ 这个不算回归吧，它一直在坚持。 Note 一直有笔，而且 Note 的笔的功能非常强大。比如上代能实现一个功能，你不用开屏幕，你直接能黑屏上直接记字儿。如果现在有什么情况临时记下，比如你要记个电话号码， 来不及开机。 对，以前是你要开机，哎，等我一下，我按一下，嘣嘣嘣嘣， 我这直接抽出来 弹出来，直接在屏幕上开始写， 对， 就能记得下来。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欧美市场现在如今三星还是很受认可的原因，它很商务，对不对？对于商务人士来说非常便利。 它的这根笔其实很多人是用惯了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用。嗯，所以你看，很它为什么之所以没有把这个系列干掉，或者说它依旧保持着 Note 的这根笔的传统，嗯， 还是因为有一定的用户保有量在那儿放着。 对对， 所以支持它这个产品继续。所以虽然说，很多用户觉得这个 Galaxy Note 系列和这个 Galaxy S 系列的大号机型差异不是很大了，但是呢，因为这根笔的存在，确实还是吸引了不少的商务用户在用它。 我还一直看你呢，我在想我这里也有啊，你知道吗？没事，使劲扒着嘛。 你可以试一下那根笔，确实非常好用。 对，然后这根笔呢，这次是因为它有这个带了那个低功耗蓝牙那个特性，所以说呢，它里面是有块小电池的。然后注意，你不用给它单独充电，你把它放进去之后， 插进去自动 它自动就充电。 哦， 而且这里这一次的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到了4000毫安时，这是一个比较大容量的一个规格。 待机时间会变得更长。 对，像对于商务人士来说，能一天用着它，能保证它我全时的每天的应用，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这个笔一弹出来，它就会出现一些选项，比如说有查看所有笔记呀， 对对对， 智能多截图啊，还有截屏编写呀，翻译截添加一些桌面的快捷方式， 一般是一些商务使用的一些功能。但是包括这些智能多截图还有这个截屏编写这些功能，对普通用户也是非常有意思有意思的有用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之前用过 Note 干过一件事儿，因为它这个笔是个压感笔，它其实是可以画出那种就是纹理和那个压力感来的。他用这个笔和一张照片画了一张特别漂亮的图。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创作欲望，你会点画画的人来的话，这个手机能给你带来非常多的乐趣，不只是说简单上面写个字儿之类的而已。所以其实我们讲，很多人觉得手机上为什么有笔，但是其实也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根笔，这个手机有了非常多的可能性。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 Note 是一个很好用的产品。就跟当年虽然 Note 7产生了一些产品的问题，但是对，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Note 这个系列是市面上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一个系列。即使后面出了那么多的什么其他的大屏机，但是只有它有那根笔，这个就是精髓。 你知道尤其对于我来说啊，写备忘录的时候， 对， 摁进去真的就不如随便写两笔那种有感觉。 摁进去的时候你觉得你打字打得不够快，还会忘掉。 对， 但是写字的时候你是另一种感觉， 书写也有利于记忆嘛。 对，就像上次来到我们节目中那个索尼的那个大电子纸，我身边真的有人买了觉得哇好好用，因为就是上面像写字那个感觉。 对，而且我刚才试了一下，它这个笔很流畅。 对， 非常流畅，而且它压力感应非常流利。对 对， 你可以使劲不一样的话，它会有这个， 就它笔触的大小其实是不一样的， 书写也非常顺畅。 对， 哎，我想知道的是，其实很多人说它这代产品差别不大，首先是说的是外观的差别，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把它跟 Note 8比，可能我们来比较一下哈，可能就是后面这个它的摄像头的这个布局有一定的变化， 对， 包括说摄像头的整个规格，包括说拍照，当然因为它之前拍照就已经非常好了，他们其实差的不够多。包括很多人有一点小有微词的是，也没有引入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屏幕指纹哈， 对， 所以还是后置指纹，可能只是这一些。但是如果你讲，我们就讲它的机身本身的一些像笔的这个细节来说，它的提升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讲说Note 9更像是一个对于前代产品的一个完善的 Note 8S 可能会更服人一些。 对，然后但是呢，其实对于 Note 来说，其实除了形态上我觉得可能不够大家觉得更新潮之外，整个机器本身还是非常完整的产品。 但是我们对这个 Note 系列，如果是从上一代开始幻想的话，你也想到更激进的一些东西会出现在这个系列上，对吧？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很多朋友来说的话，你想要买一部我觉得是足够全能，坦白来讲哈，我并不觉得 iPhone X 是个全能产品。很多人会吐槽 iPhone X 这有小问题，比如说信号有小问题， 对， 或者是说这个刘海屏我实在看得比较难受。 而且他们连接 WiFi 的这个模块时间哪怕一年之后就开始永远是灰着， 就是无线的问题嘛。 对对， 所以我觉得像三星这个产品它足够完整，就是什么都有， 真的是什么都有，没有什么特别多缺失的地方。 对，也没有说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东西，像指纹识别屏幕指纹识别这种东西，可能是大家对它还有一定的芥蒂，这个三星就完全没用，还是考虑这个考虑到了这更大一块市场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是让消费者更放心一些，还是用了这个传统的指纹。 而且什么 IP68 的防水防尘呐、无线充电呀、这些很多的，你看稍微便宜点的产品上没有的功能，它都有。 一些隐藏成本嘛， 对， 都是非常多的。 然后像 NFC 啊这样的技术啊，其实也是都有的，包括说三星配。 三星配 现在也开始支持在中国地区开始支持了京东闪付，那么也支持了越来越多的公交卡的服务商，其实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产品的。只不过这两年可能咱们国产厂商的整个形态上太激进了，像 Nex 啊，像 Find X 啊，像华为那个三摄，然后 P20 Pro， 让大家说的哇，这个三星可能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它的整个 但是你回归到这个智能高端旗舰的安卓手机来说， 它完整， 就是说它比较完整，然后能做到的东西都非常优秀。 对， 你这样形容这一款机器，我觉得不太过分。 拍照也够好了，这次电池的续航时间也上来了，而且这次它还能当一电脑用。它第一上一代时候有个 DeX 那个功能， 对， 但是你得配底座，这次就方便了，这次接到 Type C 接电视上就可以了。然后你接个蓝牙的，它可以接蓝牙的键鼠，把它完全当成一个大屏的横向的一个小安卓电脑去使用。因为我们知道安卓上现在也有像 Office 的套件，也有办公的软件，你在上面直接敲个字，做个 PPT，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还能实时的发出去。 对，因为它去掉那个配件成本，可能会更多用户开始喜欢用这些东西， 对吧？ 哎，我觉得刚才我随便试了试啊，他这个写字好像比我本人写的真字儿好像还要好看一些。 他有那个压 冠军， 是吗？ 你会觉得写出来字特别流畅。 是不是因为它和屏幕之间是有一种粘合？ 它这个屏幕本身写起来之后也比较流畅，比纸要流畅一些，所以你可能写起来更顺滑一些。 哦，对，所以我刚才觉得，哎，我平时写字有这么美吗？而且其实我们觉得它外观上的区别不大，是因为它的双曲面屏，前后玻璃还是保持了这种曲面屏的设计。 对，这是三星的一贯的传统。 对，但是性能上，其实它的外观让你觉得很有三星产品的识别度，尤其是 Note 系列的。但是它的产品内核，刚才黄浩提到的，有很大的提升。 对， 对于用户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可以这么说。 而且它融合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说不是说商务人士你就一定不玩游戏的，这次的产品它在游戏功能上头也加了很多的一些硬件。比如它里头做了一个热管散热的一个新的增强的热管散热 的，对，而且这次三星是首发了安卓版本的现在当下热门的一个游戏叫堡垒之夜，这款游戏是多平台的，首次登陆安卓就是三星昨天发布会上，而且是三星这个安卓产品是独占的。 对， 并且三星和这个游戏官方进行了一个合作，搞了一个全新的皮肤叫 Galaxy， 然后只能说是这款， 哎呦，植入到皮肤里了都。 对对对，只有是 Note 9或者是之前那个前几天三星 S9啊。 只有这 Note 9， 只有那么久有，只有 Note 9， 只有 Note 9，还有前几天刚刚发布了一款平板产品才可以用那款皮肤。 S 都没有。 对 对，只有这两款产品才可以用那款皮肤。然后那个S7 或者是之后的产品在最近都可以下载这一款游戏直接玩， 但是没有那个特殊的皮肤。 对对对，然后其他的安卓手机只能等等看了。 然后 谁说商务人士不能玩游戏？ 对，而且你要知道在中国市场里头呢，三星跟腾讯也成立了合作实验室，就意味着说像苗山最喜欢玩的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对，它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优化。国行版本应该会有更多的针对本土游戏的优化，因为之前在 S9 发布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游戏模式跟针对一些游戏免打扰模式， 对对对， 其实都有。它国行的版本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它是15号要在上海去正式发布国行的版本，那么到时候国行版本可能会有更多的针对中国市场的一些优化，比如说这次三星配会不会引入一些新的一些城市啊，新的一些服务啊，包括说这次的游戏在国内市场会不会引入一些更多的一些部分，我觉得都可以期待一下，包括具体的国行价格会是多少钱， 也是很期待。 对， 其实他和腾讯的这个合作就能表达出来他对游戏领域的这个深度合作。 对，腾讯合作了5家大厂嘛， 对， 就只有三星一家是 国外品牌， 对， 你就知道说因为三星其实还是一家蛮看重本地市场的品牌的。 因为腾讯目前来说真的是手游王国，对吧？ 对， 所有人为了连接微信和微信好友一起玩游戏， 对，而且这一块利润也确实非常高，前景也非常大嘛。 就你一会儿看看我们 CJ 上讲，就是连王者荣耀都会开团战大赛，你就知道。 哎呦，我就在想啊，下半年三星不一样了，要一改上半年的颓势。 就是在说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它在旗舰市场上还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在中国市场上现在来说的话，还是苹果第一，三星第二。 嗯， 对，就是华为虽然一直在往上走，但华为目前还是能达到它的旗舰市场是第三名。所以说，其实、 哦、在上季度可是超过了三星。 不是，那个是它的整体的那个量。 哦、你说不是？ 我是说旗舰的高端的，哦、就比如说5000元或4000元以上 还是三星。 对，所以说怎么讲？就是三星的技术能力还是有，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人家芯片是自己的，人家内存是自己的，人家屏幕还是自己的。 人家都是 比较厉害的上游厂商嘛。 对对 对 对对。 刚才有一个叫提摩哥的2000送了好多颗星星，谢谢这位朋友。另外有一位朋友问了问题啊， 嗯， 这位直立飞得更高说，刚才关注了魅族的那个手机，请问那款手机玩起游戏来好玩吗？ 好玩吗？是怎么？ 就 是 它的一次玩的，其实性能上是 OK 的， 性能上是绝对没问题的。 骁龙845，而且魅族也有那个游戏的那个优化的模式。 它这次也加入了这个液冷的热管。 哦，对。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魅族的价格是2698起， 2698起， 在骁龙这个内置，骁龙这个 845 的情况下，这个2698 是最低的价格了。 对，是起嘛？ 对， 所以它这个性价比来说，在2698这个档位上就已经有骁龙的这个配置是不容易的。 其实你看，现在今年基本上所有的手机产品没有一家不谈游戏， 嗯， 这一会儿看 China Show 你就知道。 没办法，就是在大势所趋。 你知道游戏手游市场，高通当时公布了一个数据，手游市场在去年一整年在中国手游市场增长了370%多， 连我都王者了，你想想。 你还能在我这里找到另一个电视台的后期 啊？真的啊？对，我们经你知道我刚开始参加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位电视台的后期说，哎呦，你来参加了，我带你打哦。前两天我说，哎，老师咱们一起打，他说，哦，不了，你级别比我高了。 因为后期太忙了。 对，实在太忙了。刚才我们提到三星这款的新的手机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图片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我刚刚手里有一个纯黑色的， 对， 这个版本， 这边是蓝色， 这边是蓝色， 然后这边是蓝色。 有很多人应该很喜欢这个蓝色跟尤其是黄色的这根笔的搭配， 所以它主打其实是蓝色的这一款，对不对？ 我觉得主配色是蓝色的，因为它其实海外还有一款紫色，跟之前三星的那个 S9 的紫色很像。 那款紫色没有那么年轻，对，看起来。 所以大家 紫色那个比较 可以看到，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啊。然后那个我这款黑色对于商务人士来说呢是比较保守的颜色，总体来说你选择也不会让同事啊或合作伙伴看上去你很奇怪。 对， 然后呢， 因为毕竟商务手机不能太浮夸。 对，我们现在点一下查看所有笔记，然后有没有新建一个，然后我们就看在里面选手写，你看我的写字是非常流畅的。总体来说，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触感很好。对不起，我怎么下意识就写到自己名字？哎呀，多么的自恋。嗯，反正总体来说呢， 看起来是签信用卡签得很熟练。 哎呀，提到这个事儿，一到月底或月初就难过。 你可以改时间呢，可以让它月松让你还。 好，我们分享一下，刚才看到的是实物，但是呢，肯定是照片里面看的会更加清晰一点。 对， 咱们看看图片啊，这个是首先这一款手机，应该这是黑色版本吧？现在看到的这个 Galaxy Note 9的图片，应该和我手上这款手机是比较像的。 对， 黄浩那边的可能会延迟几秒，那个电脑。 对，对，这不是一个黑，这不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版本。 黑色。 黑色。然后呢，旁边这一款就是呈现了我们横着看一些视频呐、啊，或者是横版的时候玩游戏都可以有的呈现效果。 对，其实刚才我们没提到一个细节，这款手机还是双侧曲面。 对， 这个三星一直在坚持，而且目前其他厂商可还没有几家在用的。 就是今年上市只有 OPPO 的 Find X。 对，因为这个东西成本确实非常高。 对。对，然后这个它展示的功能其实也是可以拿笔去遥控去播放视频、啊、 这张图是用来控制视频进度，可以让它暂停啦播放啦怎么着的。 对， 嗯， 好， 然后看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哇，这个是比较了刚才Letter 手上拿到的这个黄色的写字笔还有这个 黄色的蓝色的。对，国行的版本目前还没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紫色的版本，目前在上线的是黑色的，有这个 蓝色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蓝色跟黄色应该是这一轮的 主推 色。 对对对，其实像台湾地区现在那个蔡依林是他们台湾地区 代言人， 然后他这个主拍的那些宣传照啦都是用 物料上的全是黄色，就蔡依林穿了一身黄色的衣服，拿了支黄色的笔。 哎，其实蔡依林好像之前很多专辑都体现了黄蓝的搭配，应该是一种潮流色。 对，而且他也是做三星代言人做了很长的时间。 哎呦，那真的是忠诚度很高啊。大概是伏笔。说明就是至少能笼络一些喜欢流行音乐的一些歌迷也好啊，或者是新兴人类，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 毕竟潮流风向还是靠这些明星带嘛， 对 吧？ 所以 我不小心我今天就撞色了，是不是？ 对 哎呦，咱俩都撞色了哦。 对啊， 哎呦， 我们特地配合的今天。 我必须说，恒浩中间连那个标全都是黄色，完全 大家可能看不见，我坐的椅子是黄色的。 你太勉强了，反正我跟黄浩今天都是为了哈配合了 配合的配合的， 因为以后三星可以来我们这儿做一期直播。然后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些颜色的配色，还有新功能的一些升级，然后继续看一些图片就差不多这样了。 其实我们 想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售价吧。 对，它的售价其实我们讲的它的尝鲜价是7499和9499，7499是6+128的规格，9499直接是8+512，没有256的版本，只有512。 如果是有额外的预算，可以再买张512的卡插进去。 它最高支持1T， 1T 的手机可能比你电脑的容量还要大。 那真的是很商务，其实 对， 而且就对于像我这种特别懒的人，用完了懒得删除， 懒得删照片，对，它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就是广告里头也有其实一段讲的是越更少删除，就是可以让你不用去删。 而且它这个搭配 DeX 功能的话，它确实可能有一部分商务人士需要这么大一个储存空间。 对。DeX 它是可以当电脑用的，那电脑下载些数据，我们知道电脑 难免会有一些大 量 嘛， 对，会比这个大得多。除此之外，它发布了两个新产品，有一个叫做 Galaxy Watch， 其实就是之前的 Gear 的一个 升级版本，而且还去掉了一点 NFC 之类的功能。 对，就是变得更纯粹的，就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手表了。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样子怎么讲呢？像一个香炉。 其实我觉得像炼丹炉那种东西。 对， 炼丹炉。 这还没有图片哈，它是比较像炼丹炉的这么一个智能音箱产品，叫 Galaxy Home。我们知道之前。三星收购了谁呢？收购了哈曼集团。那么这次是由哈曼集团旗下的 AKG 来打造的这个音响。那么其实音质上，我们觉得就应该 可以放心， 对，可以放心。对对对 ，AKG 是我们就是广播人都很喜欢的一个音响品牌。 对，我随手一看就看见 AKG 经典的 K420。你要知道在电台电视台里头最常见的几个森海 AK， 有的录音棚会有索尼的， 对， 然后还有的就是用的铁三角的，对，基本上。 但是 AKG 是。专业品质比较强的一种， 对， 选不会选错的。 这一次呢，这个由 AKG 打造的这个智能音箱呢，它其实还支持了 Bixby 的语音助手，这是三星自己语音助手，然后呢也跟 Spotify 深度合作。当然它目前不知道这个产品会不会在国内上市。 按照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在年底的时候它会有更多信息公布，因为它现在公布的信息非常少，包括售价、功能详细部分都没有公布。 对， 我们只知道刚才黄浩提到这些，还有一个是它硬件上有一个8项麦克风。 对。 其他的方面我们就没有什么信息了。 我们多说一下关于 Bixby 啊，其实好多人觉得很多语音助手很鸡肋。其实 Bixby 在中国市场的意义更大，因为其实在海外市场的时候，很多的用户他们直接会用 Google 的那个 Google Assistant 的 Google 助手，或者是亚马逊的那个就是 Alexa 这个东西。只有在中国市场，因为中文太难了。你看我们中文大部分用 中文太难， 真的是中文的语义识别非常的难，所以说很多的，比如说像讯飞啊，在中国市场就是本土企业更有优势。你想比如说 Apple Siri， 我们之前也就是说过，就是人家说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障这个话题哈。所以 Bixby 在中国市场的意义其实更大一些，因为它在中国，因为你可以把 Bixby 的中文版跟 Bixby 的国际版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整个实现的功能包括说搭配的底层上头都不太一样，包括说中文版的三星还有那个三星的生活助手，那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真的很好用的。 他们现在每一个品牌都打造的是家的状态，对不对？其实是一个产业链， 就是有一套生态的系统的， 就是以一个为核心往外扩散嘛。 你像小米也有那个米家跟小爱同学，道理是一样的。 小爱同学还一直很受欢迎呢， 对， 小爱同学非常受欢迎，在中国智能音响市场非常受欢迎， 主要是便宜，还有天猫精灵。 我们知道小米的产品，一它这颜色简洁，就是外观设计也比较简单，线条比较流畅。另外它的价格很亲民，这也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入手的。 对， 对我们扯偏一句来说，就是小米这个生态链布局非常。 广，所以导致他这个小米小爱同学这个蓝牙智能音响比较受欢迎嘛。毕竟它能控制的东西更多，更受大家这个欢迎嘛。 嗯，但是我想就是说句题外话，小米现在也其实在把自己的产品在做分流，有一些是给高端一点的用户，有一些是给年轻一点的用户，对吧？ 对， 比如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一些系列的区别了。 对。其实每个厂商在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讲三星不是说他这次发的是 Note 9是高端，其实在国内市场还是有些比较便宜的产品的，代言人请的都不一样，他请的是华晨宇， 哎呦， 你就知道说他面 临年轻人嘛。 对，但是一个厂商如果想保持这个良好的利润的话，必须得发展高端产品。 对， 一来是说这是证明自己技术的一个表现，二来是一个利润的一个主要的点。 对，而且包括自己的用户群的更加细分化。 对对对对， 这个是产品。 所以你看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越卖越贵，大家虽然觉得卖的手机是卖的手机，其实销量在减少，但是高端用户的占比越来越高。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嘛，从八月份开始会有越来越多厂商慢慢的把自己的手机价格嘣嘣嘣嘣嘣往上看。 但实际上就是说大家这个目光关注点越来越偏向高端手机，但实际上很多手机品牌在私下还是在推低端手机或者中端手机， 或者 并行嘛。 对，并行。对对对对。 嗯，其实对于很多选苹果的人来说啊，有些人并不专业在选手机方面，也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儿，所以呢选一个苹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 保险， 对，保险的一个选项。 在消费者的传统认知里面，起码贵相对来说安全一些，不能说是贵一定好，但是贵相对来说会保证一下品质， 而且它的操作系统确实比较便捷。 对， 对， 对， 对， 很多人来说入手容易。 iPhone 这个卖得好又是另一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我在想这个安卓以后越来越把这个高端机型发展的越来越好之后，其实抢夺了一部分用苹果的。 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抢，就是 iOS 的份额为什么一直在掉， 就是安卓用起来卡又慢这种印象现在慢慢在开始消失了。 而且安卓随着你看越来越多厂家能够在安卓机上形成一种特性，是我升级一个版本就能多一个功能，这个其实苹果很少有。 对，大家所谓的这个挤牙膏式的升级，就是有时候大家在吐槽苹果嘛。然后实际上现在近些年，你看国内也好，国外的这些安卓手机厂商也好，他们每一次升级都会多多少少带来一些新东西。何况这今年开始 ，OPPO、vivo 这种厂商 对 带来东西又不止这么一丁点。 就是让你感觉是大家感觉是已经完全逃脱了对于苹果跟三星的一个简单的重复跟追随之中了，那个形态是独特的升降式的这种设计。 用数字来说我感觉就是一个从50一下到80或者是更高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百花齐放是件好事情。 对，反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产品。 嗯，对， 这也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所在吧。 对的对的， 这也是黄浩同学和 Light 同学每天持之以工作的目的和理由吧。 最近真是太多了， 真的 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好朋友，我们在冯伟文同学，他要担心说他下个月能在家里待几天。 哎呦，这个档期好满，你这个人气有多旺，这能知道我们节目有多么的需要他。因为我看到我们的视频报道里面有他在前方发来的一些采访报道情况。 对对对， 在下个时段的时候咱们到时候好好分享一下。 好， 刚才两个时段呢咱们简单分享了一下最近这一周左右发生的一些大事小情，主要是一些新的手机又是面世了。 对， 这上半年回顾一下，真的是每周都有几款新手机上市，竞争压力之大我其实都能想象得到，作为手机厂商多么不容易。 是， 现在抢夺市场是越来越艰难了， 因为大家也越来越挑剔，就比如说像这坐着都是些挑剔的用户。 就是你看啊， 其实我比较容易满足，我 得了吧， 得 了吧。哎，这你玩游戏的时候但凡要是不流畅你是不是骂街？ 说到玩游戏我插一个私人的话题，就是说最近索尼推出了一个新款的限定主机，透明的，我们非常非常想要，我们这两天基本没干活，就是大家都在聊这些东西怎么能买到。 哎，是吗？ 一会儿可以聊，因为其实 一会儿可以聊这个话题。 对，因为其实它也算这一系 衍生的， 就是关于索尼的 PS 最新的一些动作。因为索尼这次也是在 CJ 展会上有一个不小的一个大展台， 大放光彩的时候。 对，下一时段是我擅长的话题。 对对。 好，从下一时段开始，咱们就聊一聊今天的正题，就是在上海刚刚落幕的这个 China Joy， 我们在现场也获得了更多的全新的产品。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咱们稍事休息，接着聊。 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ashion,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潮潮潮潮潮，这里是潮流梦工厂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的智享生活，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聊 China Joy 特辑新游戏时代，再次有请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是我们节目老朋友数码达人黄浩，欢迎。 哎，各位大家好。 再有这一位呢，是来自数码窝创始人张超同学 Letter。 Hello, 欢迎。哎，到底叫 Letter 还是叫张超比较好呢？ 随便吧， 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个？ 可以喊他R1。 其实大家都叫我R1。 Letter R1后面那俩字儿。 对， 就是你是因为 Forever 21吗？ 就所有人到那个商场的时候都会拍到他照片。 是吗？ 比较那个心酸的是，这个网名起的时候是当年21岁。 哦，去年起的啊。 不，今年。 而且你比我还狠。 你们俩够了。 够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视频以及图片，还有跟大家即将分享的更多 China Joy 的现场，都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三位。同时呢，告诉大家好消息，就是关注我们节目有好礼。本节目奖品由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戏礼包一份，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8月2号全平台上线，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制，下载游戏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尽在潮流梦工厂等着你哦。同时，一直播平台和微博微信都欢迎您搜索活力982，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好，咱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大主题 China Joy。 因为在上海 对， 是已经落幕了是吧？ 对，上周应该是周五到这周的周二的事情，我们俩是都去参赛，但是我们俩去的场次不太一样。 嗯， 我其实是我比你早，哎，咱们俩是同一天到的。 同一天，但是我第一天就去参会了。 他去的是不是我？他去的是索尼的发布会。我们这边去的第一天是高通发布会。其实高通跟索尼的他们之前的发布会都并没有在 ChinaJoy 的现场召开。那么，但是他们两家在现场都摆了一个大展台。我觉得是代表了两种趋势跟风潮吧。因为比如说索尼是 ChinaJoy 的常客了，这是对，因为 PlayStation， 对对对。 而且索尼的 PlayStation 的对面，我们上周在连线的时候，大家能看到我在连线的对面的，就是我在 PS 的那个展台的正面， 对对对， 对面是 Xbox， 这就是主机游戏非常风靡的两家厂商。 嗯， 高通是作为手机芯片的代表商，大家觉得很奇怪，说哎，高通你来干什么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手游有多风靡。你看咱们的节目都有手游的啊。奖品了，对不对？ 就是啊， 你就知道说 188价值， 对，你就知道说手游今年有多么的，而且今年手机厂商跟手机相关的一些业态、 性能方面宣传主要就是推游戏， 对，真的是今年这个风潮特别强烈。而且呢，今年我们讲个大趋势嘛，就整个 ChinaJoy，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它以前更像是一个有二次元动漫，我们能看到很多宅男啊的女生在那边跳舞啊 cosplay， 对，包括 cosplay 啊，包括像一些所谓 A 站 B 站上面的这些有什么宅舞大赛之类的、今年有，但是真的我们在场馆里发现它并不是一个 主流 主旋律。今年在E7馆不是E7馆，是E4馆，E4馆是英特尔一家包了所有的馆， 哇，那就是硬件馆咯， 一硬件，二是电竞，现场直接是英特尔的大师赛的联赛，直接是这样子的一些动作， 哎、不得了、哦。 对，你就知道说，今年其实在唱主角的是一是电竞，二是手游。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超越了往年、我们讲二次元或者是动漫， 这应该更像是一个产业，其实 对像产业，像产业。 因为手游的关系嘛，就是像高通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手机厂商开始来参展， 对， 更别提一些手机游戏厂商了。 嗯， 我们其实现场拍了一些很多的现场的小花絮， 嗯， 然后呢，而且很好玩，因为其实第一天人还不是那么多，因为正好今年也是我们在现场问了很多的，包括参展的展商跟其他媒体朋友啊，今年是第一年在 ChinaJoy 的期间碰上台风，他们觉得是个好事儿。为什么？ 太热了。 往年的 ChinaJoy 的馆内开着空调都热死了， 因为人太多了。 对，但是今年因为有台风，所以第一天好，但是不行。到了周六，就是 vivo 做那个王者荣耀大赛那天，我们在现场啊，那个馆内就不行了，因为那个台风那天走了。 我有在手游上现场同步直播这次盛景，因为观战可以有金币。 哦，这次是有观战的是吗？ 对，我们就是 看到我送人头了吗？ 你也有参与啊， 对， 一会儿有 letter 的画面你可以看、 哦、 我们拍下了他最后正好送人头。 其实我不玩这游戏的，我就纯粹送人头，但是我还是第24位呢。 你玩了谁？ 十几吧，现在是。 你扮演了谁？哪位英雄？ 我忘了、 你忘了， 我已经记不清了。 现场好像是有40个，就是分成两个战队， 媒体是40， 就是有他们那个就是战队的，应该是 QG Happy 的战队的人，然后也有去参加的媒体朋友分成两个队，而且还有 SAH48 的成员也在里面玩。 哎呦， 一共是40多名。然后呢，大家说还好我也不玩游戏，但是我不是最后一个出去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段视频，就是那是一个我们做了一个2分多的一个混剪，大家可以通过这段视频看一下，大概 ChinaJoy 上这些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在视频当中显示了 ChinaJoy CG 的最新情况，看看黄浩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哎呦，黄浩，你现在做的这简直是大片儿，越来越大片儿的， 就还好。 哎呀，冯伟文只在这个 云雀 头上出现了一下 云雀台风，第一天吧，正式登陆上海第一天。 你可以看到这场馆安排非常诡异，每一次进场都要走非常非常非常短的路。这一次是冯伟文，后边那一位是姜维同学， 哦， 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数码娱乐互动展览会，也是ChinaJoy正在上海进行当中，我们也来到了现场，你可以看到说现场可谓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我们知道呢，每年其实 ChinaJoy 都会吸引大量的观众的来访，因为 ChinaJoy 是二次元文化或者说动漫文化游戏文化很 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在 E4 展馆，那么 E4 展馆呢其实就是一个跟智能硬件跟游戏硬件相关的地方，使用手机或者电脑或者游戏主机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其实也体验了我们现在的游戏娱乐文化正在慢慢的趋向于一个非常数字化的年代。其实不只是在这里，包括在隔壁的 E5 E6 展馆，我们也能看到非常多的跟智能硬件游戏硬件相关的展台。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上海给大家来一探究竟。 从现场来说真是盛况空前，真的可以这么说。 你要知道我在做那段拿着麦克风的时候，我的声音其实你发现有点劈了，因为我不劈的话， 你是不是很激动？当时 不是 周围声音太吵。 对，我不劈的话，我没法保证这段音频符合咱们的播出标准， 调值要高。 对，调要高。你知道现场多么的嘈杂，而且我们后面当时高通展台那边是 AMD 展台，每一个展台上都是各种各样人声鼎沸的活动，就跑起来，然后就是秀够走起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去过很多在上海新国展的展会，包括像 AWE 啊，包括像 CES， 都没有像 CJ 这样的这么热闹 火爆， 真的是火爆。 虽然人都很多，但是这个场子实在是太燥了。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 有一种白天去了夜场的感觉。 你知道 China Joy 其实刚开始办那几届我去过好几届， 10年开始的嘛。 对，那个时候我还当过两届评委，说实话他们里面有 cosplay 那个环节。 不是收购啊。 是 cosplay。 当时是我们，因为当时我在文艺广播的时候，文艺广播有作为一个独家广播协办媒体的身份来参与，然后呢台长呢觉得这个太年轻了，说特别适合你去，我当然是文艺广播最年轻的一个，然后我去。那是我最早接触这些cosplay coser 的机会。我会发现首先他们就很有激情，然后他们自己做衣服，对吧，然后呢颜色很漂亮，基本上跟你想象当中无论是手游啊还是动漫里面的人物造型真的基本相似度90%以上，所以是一群很有热情的年轻人，而且他们的忠实率和忠诚度很高，年年都会很认真地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但是最初期我印象里 coser 比较多， cosplay 比较多，动漫展比较多。 对， 而如今我再看到刚才黄浩带来的最新视频当中，就是真的是电子领域更加 这个。张超说我们没有去那个 N 馆，其实我去了 N 馆。N 馆是那个就是更多的游戏的展台， 手游比较多一些。 对，但是基本上也是，比如说它基本上现在是每个手游展台上面摆的全是一堆手机，比如说这里面没有拍到流线，比如说有一加的手机，其实这里面有一加，然后有荣耀的手机，荣耀在网易的展台。 荣耀这个系列应该是这个主展台上比较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被手游量身定制的。 对，它的那个荣耀 Play 那个系列是在网易的展台上的。 对， 然后一加是刚才看到有在那个就是那一排 showgirl， 那是中国移动的展台上，移动跟联通都来了。他们也要展示自己在运营商分发渠道上面的游戏的一些优势。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年真的是我觉得大趋势上手机产品啊，包括是智能硬件产品真的是在唱主流。因为虽然我们讲游戏内容很重要，就是大家玩什么很重要， 对， 但是能有一个让你玩的舒爽的 设备 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就是一个趋势说起吧，就是手游这个趋势。高通是今年一个最大的，我觉得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风向标的亮点，因为觉得你一个手机芯片厂商跑那儿干嘛去。然后高通今年在那主要是发了几，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片子里头它展示了一些展品，不只是手机，还包括有那个 VR 眼镜， 因为现在 VR 眼镜的整个的套路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以前是拿手机套一个壳那种 VR 头盔一样的东西， 现在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一个设备， 对，现在是 小米啦，他们都有这类东西。 对，现在它是一个头戴显示器，头显。这次高通呢，在里面是发布了一些关于游戏的新技术，它其实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技术叫做 4K HDR TV Out， 也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咱们节目里头拿那个 Switch 玩游戏， 嗯，对， 你会发现 Switch 上了大屏幕之后，可能还是比在这个手机上头。哎，觉得看的要 好很多， 舒服一些。当时咱们接的几米那个投影嘛， 对对。 然后现在手机玩手游，你也能接电视了，而且是 4K HDR 的画质接电视。 哇，就是现场感更加好。 对，然后呢，接电视就有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电视显示它会有个刷新率的问题。 对， 如果电视刷新率不够快的话，它会有个问题是感觉画面是撕裂的，就是相当于一帧一帧刷新 不连续。 一般来说，就是说你操作和画面不对。对不上号。 嗯， 他这次也推出了新技术叫做 Adaptive Sync， 这个技术就是如果用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大概意思是说逐渐的同步，它其实相当于就是要两个来去做适配，就是我手机输出信号的那个刷新率跟我的显示器的刷新率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不会产生画面的撕裂感跟这种顿挫的感觉，看上去更流畅。 哎呦，有了电视如果可以玩手游，我真的想再装一个手柄。 很多厂商现在是有这种设计的，就是你像黑鲨就有这个手柄， 对吧？ 摩托罗拉 Moto 也有那个可以绑在手机上那个手柄。 我在想，我作为狄仁杰经常命很脆，如果我有一个手柄，我觉得我命不会那么脆的。 刚才其实看到节目头有那个视频头有，刚才那个高通展台有一个就是绑在那个上面的一个手柄的一个操作。其实当时就现在有不同厂商都在做这样的一些开发。然后高通这个其实玩游戏除了显示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事情什么呢？是续航。 哎呦，续航 哦，就你不能玩着玩着就没电了。而且大家也希望说，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是边插了边充电边玩的。 嗯， 那边充电边玩的，你手机不能发热发太高，然后呢，尽可能充的快一些。所以这次也更新了一个叫 QC 四加的快速充电的技术。它主要其实并没有说我速度能提升多少，但重点是希望让它可以在充电的时候，它的温度控制更好一些。其实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我们在现场也拍了几张图片，关于高通的这四项技术。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4K 的 TV Out， 对，4K 电视 TV Out， 这个输出是吧？电视输出， 电视输出。你有个4K 电视，你家里头能拿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现在他就是在用手柄连接。 对，我觉得我要是玩狄仁杰有一个手柄的话，我肯定发挥的更加好一些。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 Adaptive Think， 尤其是在做一些那种比如说像飞车类啊这样的一些游戏，包括像吃鸡游戏里头，那如果画面有这种撕裂感的这种顿挫感是很影响你的体验的，它可以让画面更加的流畅，就是信号是同步过去的。 对，因为像吃鸡啊或者是一些飞车类的比赛，它的流畅性要求会更高，还不像我们像打王者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现场感的问题， 对， 它对画面的流畅性要求没有那么高。吃鸡是整个团队在作战，那如果中间有顿挫的话会非常影响游戏体验。 对的。 嗯， 好，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看到的这个关于快速充电的部分 啊， 其实它强调的是QC 四加是强调它的整个的充电的能效，也就是说它可以以更就是更低的一个温度的状态下去使用它，就是我充电的时候也不会更多的发热，提高它那个充电的效率。 嗯， 快充我相信这个事情大家用过了，真的是基本上就怎么讲离不开了吧？ 没错， 没人再想回到一个慢充的年代。 哎，省时间啊！我们看看刚才提到的这张图里面说，15分钟是从零电量充到50%。 对， 然后 最快，这是最快充电的效率。 对，然后首款业界领先的快充充电方式160+。这款移动终端的支持，还有兼容 USB 的 PD 协议。 PD 是一个国际上标准的充电协议，不同厂商之间当时有很多的协议是不支持 PD 的，那么它支持 PD 就能给兼容信号，比如说我换用别的一个充电头也能给它快充。大家以前有个问题是觉得说只能我的手机就是我的手机充电器给我的手机快充，我换个充电器就不能快充了。 嗯， 以后慢慢要解决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兼容问题。 对。 哎，我想说个题外话的是，最开始有快充这个是从 OPPO 开始的吗？ OPPO 是不是最开始，但是 OPPO 的确是最知名的一家。 它是 因为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深入人心。 它 slogan 做得好，对吧？ 对， slogan 做得好。 但是他技术并不是他第一个哈。 对，他不是他第一个做的，但是在当时说实话这个技术算 领 先，算有优势的，算有优势的。对， 嗯，我们看第四张图片、啊、 是叫 AI 游戏。 AI 游戏其实更像，就是我觉得是更像比方说你们就是女生喜欢玩的游戏哈，就是它会利用体感呢，比如上次我们看到 vivo 的那个 TOF 能利用体感呢，包括说有一些动作去进行一些智能些操作，就是它能跟人除了手指去触压操控之外，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肢体上的交互的操作。你看它的这个游戏就是一个 QQ 游戏，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大型的一个游戏，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个小游戏。那么这些游戏引入到 AI 之后的话，会有更多的这种趣味性的这种存在。 嗯，所以对于很多游戏爱好者来说，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很强大的优势了。 对，其实你看这个我们在展场上看到的，包括说努比亚的上面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手机产品， 努比亚又出新的了、嗯、 对， 它是不能算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就是一个吉利迷彩的一款那个红魔手机。 红魔手机，我跟大家在那个短片里头有那个手机， 对， 是背板很漂亮、嗯、它是做成了一个迷彩色，它是跟它其实来自于吃鸡游戏的那个迷彩。 对， 对， 它就叫 就是一些军事类的吃鸡游戏， 对，战地迷彩版，它叫 就是手游 CS 颜色 嘛。这次你看不只是它，包括华硕的那个我们叫败家之眼啊，那个 ROG 就是那个也推出了它的游戏手机，而且这次在展场上也有个展示。那个手机就是那个手机是10000吧， 现在国内没有正式发布，其实它是之前在海外发布的，然后据说会引进到国内。它那款手机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游戏相关的配件嘛， 它整个的上面你一看的就是一个游戏的产品。 其实你不如叫它一个掌机比较合适一些， 就是、 它可能就是有通话功能的 安卓通话掌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它的逻辑不是像我们普通手机，这是一个可以玩游戏的手机，那是一个可以打电话跟上网的安卓掌机。 哎，我好像之前有一个广告先行预告片已经播放了这个功能。 对， 它把同时进行的这件事情提到日程上宣传，比如说它这个主人公在广告里面实现他正在玩游戏，突然女朋友发了短信说忙吗，他能一边打着游戏一边回。 你说的是游戏模式，现在 国内这个其实大家都有了 啊，现在都有了， 都有了。你看你现在玩的那个荣耀 Play， 对， 就也有这个功能。我们手上这几个包括 小 恒 拿走了飞走了， 包括魅族啊，包括三星都有这个模式，小米都有这个模式。 嗯， 所以其实能看到说整个手游的进化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当然了，而且它的一个群体非常广，不光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商务人士，谁没有个特别忙的时候想放松一下的时候，那这个游戏体验好会让人对这个放松状态会表达的淋漓尽致。 其实有催生说手游其实也可以成为一种不只是放松也是电竞。来，张超你可以来讲一下参加这个王者荣耀团战 收 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因为你想现场他们是做了，刚才视频有看得到哈，他是做了一个两边一个大展台，中间其实是一个舞台，舞台上有现场有专业的游戏主播在那做解说，就是看着人家，而且还有个大屏幕，你能看到所有的人，那么多人在同时玩。 上周我在游戏里面有看到了他们这个百人团战 啊、嗯、 对，这就是在 ChinaJoy 现场的这个，然后在手游的用户上面现场直播的， 你是可以有看到直播的。 对， 对， 百人团战 有看到他送人头的 是这样，虽然周围的朋友们都在玩王者荣耀，但我确实不玩王者荣耀。当时是上去应邀参加那个媒体赛嘛，感觉起码我连人都没找到，我就挂了最后。 你死了几条命啊？ 就一条嘛，大家就是玩了一回合团战嘛，就是40个人，然后就干什么我都没闹明白呢，就挂了差不多。 哎呦， 就这么个意思吧。 你问问我呀，你打的中路上路还是下路？ 海大，我这也搞不明白，我这没玩过这个游戏，我就没办法给 你。 你 就说你道都走错了，是不是？ 对对对，我感觉道都走错了。 苗山，下次你应该去参加这个，我觉得你还能够起码能活到前10没问题。 我觉得我能多活两回合。 这次去参加那个游戏的这个手机是那个 Next 那款产品、 嗯、 因为 Next 他也强调说他针对了很多的、 哦、Vivo 那款， 对 Vivo 的针对了电竞去做了很多的优化，他其实包括说比如说像游戏模式啊，我们就不讲了，而且他也是有针对那个引擎去做优化的，而且跟腾讯也是有合作的、 嗯、 这次他引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特性，就听音辨位、 嗯、哎呦， 如果你戴着耳机的话，他有个 DTS 的一个音效，而且以前 DTS 我们觉得可能像 QQ 音乐的一个 DTS 就是一个 声效，就这么个说法。 他这次呢是做了一个7.1的一个虚拟环绕声，也就是说戴上耳机之后呢，你可以听到说在这儿，在这儿，还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那么如果你去玩像吃鸡游戏，像一些这种需要听音辨位的游戏的话，而且现在 也有很多的这种耳机产品其实是具备这种多声道特性的产品的、 对，其实这个技术在这个主机或者是专门的游戏或者 PC 这个上面平台上并不罕见，但是在手机上还是蛮少的。 它引入的是 DTX X Ultra 这个技术，就是 7.1 声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 大概简单来说就是说后边如果是出现敌人的话，你能大概听清他在哪一个方位， 对， 听声辨位， 对，去听声辨位，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看现在的手机不只是说我要图像要流畅，我连音频我要去考虑到一个足够高的一个部分。那场比赛冠军是也是一个媒体，是手机中国的主编，然后呢那哥们儿挺厉害的， 真的打得很棒吗？ 赢了一部手机， 对，赢了一部手机，现场拿走一部 Next 的旗舰版。 哎呦，那真是不错呢。 我们会后对他做了个采访，也听他讲了一下，就对于他对于这个游参加团战有什么体验，以及他如果觉得一个游戏手机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可以来看一下这段采访。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采访视频。 啊，其实针对您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在这种大型的环境中，尤其是 CGO 这么吵闹，然后有这么多的媒体的同行，包括像游戏主播什么的一起参与这种活动，比自己一个人玩或者是几个人玩真的是体验感差很多。其一就是有游戏解说啊，还有主播的中间带气氛，另外一个就是参与感更强，参与感更强，所以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挺好的。那如果说让我选一部游戏手机的话，或者说如果说游戏手机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认为第一，性能必须得强，第二，屏幕必须得好，因为决定了视野，当然性能是决定了一个就是运行的一个好坏嘛。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游戏一定要被优化过，因为优化没优化这两个相差真的很多。那上面就是我觉得针对您这个问题进行的回答。 你听孔雷就说了啊，就是手机硬件包括画面优化这些对于手机的手游玩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其实他说的简单这几点是对于这个手机要求很高。其实 听起来很简单， 但确实是挺高的。 对，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市面上这些功能好像大家都有，但是具体你玩起来好像真的， 哎，我跟你说 不太一样。 玩游戏之后真的是对于手机的座测屏来说，真是一个特别直观、特别快捷，能得出一个简单结论的一个方式。 对，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消费者他过来问你这个性能的时候，他不会说问你这个处理器是多少频率、 跑分 和多少、有跑分多少，他会问你，玩什么游戏流不流畅？ 快不快、 玩吃鸡流畅吗？ 对对对，玩这个游戏多久多久，会不会发热之类的一系列的直观的问题。 嗯。 所以如果是玩的话，玩这些游戏的话，和这些网友沟通的话也比较方便一些。 我自从沉迷游戏之后，有的时候有了新的手机，我试一试稍微玩同一个游戏，你就会发现差别了。 而且很多时候有些细节是决定的，比如说 对 那个触摸屏的灵敏度， 没错， 那个非常重要。 有时候送人头不赖我，是真的，你 就有时候就是除不进去， 对， 然后有的手机屏幕觉得特别顺畅特别顺滑， 对， 有的就这么卡这么涩，不是不有时候甚至跟那个玻璃表面那个涂层还有关系。 对，哎，说实话这个触感啊，就说玩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来说，这个荣耀系列的手机确实是比较贴合的，就在整个触感还有发子弹的这个顺序时间还有敏感度都要强一些。但是因为我没有沉迷更多的游戏，我之前玩的爱消除对于这个屏幕敏感度不是特别高对你自己的思维对自己聪不聪明要求比较高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说了手游这么多，这个大家我觉得下半年的时候可能选购手机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手游了。但是说实话哈，就是手游的风靡也不意味着说其他的这个就是不风靡了。其实包括像刚才 Letter 提到 PS， 一会儿下半个时段可以让 Letter 帮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PS， 因为 PS PlayStation 这两年就这不是这两年哈，就这几天时间这段时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动作有点太多了。 对， 好，下个时段好好分享一下。 对 ，PS 现在卖了5亿部了。 哎呦， 5亿部，你想想看什么概念？ 专业玩 整个 PS 平台，不是说某一部。 对对对， 其实对于这个人群来说，这个两种产品是不冲突的。当我有大块的时间的时候，我可以拿 PS 作为游戏的主战场。但是当我这个零散时间或碎片化时间， 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游戏玩家，如果是 就是非常喜欢玩游戏的玩家，他可能会玩多个平台的游戏，手机、PC、Xbox 也好，PS 也好。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可能也会把这些配齐，但是我可能就是在时间运用上面用不同的产品。 但是呢，有一种游戏玩家是，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核心游戏玩家，他是奔着游戏。并不笨哪一个平台， 不是设备， 对对对，他可能喜欢这个游戏，今天我家里没有这些设备，我一直玩 PS， 但是、 oh. 但是 Xbox 上面出现了一个新游戏，我特别喜欢，我就得明天去买它、哪怕是我这个玩完这一款游戏之后这没有其他游戏再吸引我了，我也可能会去买。 这就是发烧友了，其实。 对对对，这就是真正的所谓的非常喜欢游戏的一些玩家嘛。 嗯， 而且很多时候，比如说又同一个游戏可能会有多个平台的版本，那么它可能是 对， 倒是 有确实有这一些玩家的存在。 但是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这类专业的玩家呢？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我是苗山，这里是智享生活。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呢是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五版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我是苗山。再次有请我们今天做客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数码达人黄浩，欢迎。 Hello， 各位好。 另外这位来自数码窝创始人张超，欢迎。 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聊 China Joy 及新游戏时代。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视频以及图片情况，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同时如果您可以在微博以及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这个游戏不光是成为 China Joy 的主题，应该说游戏产业成为这次 China Joy 的主题了。 是，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了手游，其实主机游戏在这一年依旧是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品类。 对，然后国内也是在一个发展的一个上爬坡期嘛，但是也是有一个现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市场了。 就玩家心目中总会觉得说主机游戏看上去是不是更加高大上一些？其实之前有这种 其实大家说到主机游戏，像我们小时候。 就家长说的红水猛兽，就是指这个主机游戏 比较多一些，游戏机 对、 啊、 大家就常说的游戏机嘛。其实现在国内就算在前几年这个微软 Xbox One 还有那个索尼 PS 平台没重新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也是有一定规模的这个玩家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购买这个主机产品。然后随着这个国内这个重新引入之后呢，虽然这个游戏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审核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没有太多的大作进入国内， 嗯， 但是呢，大家还是一个抱着希望它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也是有个别的大作零零星星的开始进来，而且包括今年三大交委之前的这个索尼 PlayStation 中国区发布会，也是带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怎么说游戏的行货游戏的这个提前预告吧。 嗯嗯， 这次就是来这正好也去了那个就是索尼的这次的。 对，我这次也去，虽然我不是做游戏媒体，但是也去参加了那个。 其实你自己家里有 PS， 哎，你是有个你家里有个特别版的 PS 啊？是。 对，我买过两款 PS， 之前的 PS 设备 我就不说了。 对。 然后我还准备买第三款嘛，但是我还没找到渠道怎么买呢。 除了第三款，就是最近刚刚发布的那款。其实没有 介绍一下这一款。 对，我还没有准备好图片是一个遗憾，一会儿我把手机图片掉下来。 对，因为昨天才发布， 你可以发给我，我到时候给大家 看。 昨天才刚刚发布，它是索尼为了庆祝PlayStation 这个整个系列，不包括包括 PS4 PS3 或者是更早之前的 PS2 或者是更其他的一些 PlayStation 设备销量达到了5亿台，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吧。然后它推出了一个全球限量50,000台的一个主机，是基于 PlayStation 4 Pro 这么一款产品。然后它这一款特别的地方不光在于是限量50,000台，是它是一个全新采用一个半透明的蓝色，要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探索版嘛， 透明 探 索版。 对，然后机身上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识编号。就是说50,000台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编号。 哎，这个设计很好。 对，这是半透明的机身加上一个唯一的编号，还有几款这个配套的定制的一个配件。 所以感觉对于游戏玩家，这个好像钱省不下。 对，而且它还是一个2TB 的，一个2TB 的容量是之前没有过的一个容量。 2TB 呢？ 对，所以大家都索尼 PlayStation 玩家起码是非常想要这样一个产品。 我不知道，我刚刚把图发给苗山，不知道苗山能不能帮他调出来看一下这个图哈。 这款产品是3799，然后8月24日发售，但是呢是每个地区市场都是限量的。所以我最近在疯狂托关系问哪儿能就是第一时间可以买到。 你真的玩吗？ 玩不玩，买了就 是玩了。我得有是吧？ 就跟冯伟文一样，冯伟文买相机就是说，就是他也拍视频，他拍视频就说能不能拍出来这个事情不重要。 其实是这样， 就是买了设备的那个感觉要有。 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核心玩家的这个游戏习惯之外，还有一部分玩家呢是买了等于玩了。就像我这种，虽然我买的也不是非常多吧，但是买了就等于玩了。 对于很多玩家来说，能把一台比如说 PS 这种限定版放在一个高端的索尼电视旁边，这是他们的信仰。 这东西就是买来一般大家都是来收藏的嘛。 我是收藏品的。 对对对。说完这一款，我说一下主要的内容吧。就是说这一次索尼 PlayStation 中国区发布会，它公布了几款行货大作的消息。包括漫威蜘蛛侠9月份会在全球其他市场登陆，但是国内因为这个审核问题，可能会是稍微晚点。但是索尼官方给的答案是确定会在今年发售。这一款大 IP 的一个3A 大作，就非常多的玩家期待。然后我们现场也是简单体验了一下游戏。目前的话，北京还是有一个动漫展在国家会议中心，大家也可以去那儿PlayStation 展台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 demo。具体怎么样，大家还是上手玩了一下才能感觉出来。 可以，我们可以其实看着现场的图片，因为 Letter 也就是帮我们拍了一些发布会现场的一些图片过来，然后可以看看他的一些情况。可以跟着图片来说就好。 好，我们先看看索尼这几张图片好不好？ 对，好，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几张。 哎呦，这有 Spider-Man 蜘蛛侠。 这个第一个游戏就是漫威蜘蛛侠，这款游戏会在9月中旬在全球其他市场 发售。不过国内的话会在今年年内，具体时间后边才会沟通。目前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这些地方有一个动漫展，他们这些地方有索尼 PlayStation 的试玩展台，可以去玩一下这个游戏的 demo 作品。 现在这个只能是缠人用的，对吧？ 对，但是 demo 的话大家玩一下，可能好玩家一上手就能发现这些东西值不值得买。 你摸过了吗？ 摸过了，已经 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真的、啊、手感怎么样？ 用儿童话来说就是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蜘蛛侠。 真的、啊、 对对对， 这现场感这么好。 对对对， 你是不是按捺不住了？ 这游戏肯定得买，玩不玩是两可。 我要问一下，它有那个 PSVR 的那个版本吗？ 有，之前有体验过，但是我不确定最终发售版本是有多少。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视频里头，索尼有那个就戴了眼镜拿着那个小就是那个摇杆的那个 VR， 如果这个游戏有 VR 版本的话，那就会更是灵 气。其实是有一个蜘蛛侠的一个小游戏是有 VR 的， VR 的啊， 这一款暂时没有消息。嗯， 好，我们看第二张图片。哎，同样是来自于索尼 PlayStation 2018年的发布会现场，这是一个 NBA 主题的。 哦，这一款是 NBA 2K19。 对， 这款游戏是非常值得说的，是原因是在于什么呢？非常重视中国国内市场，这一次配音找了三位央视的 体育解说， 体育解说，而且都非常有名气的， 就是让你玩游戏的感觉跟你在看 CCTV 5的 NBA 的直播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实际上这个 NBA 2K18 之前也在国内登录过，但是没有这个待遇，这一次直接加入了中文解说，这个是在其他市场没有的待遇。因为它这个游戏的内置解说语言实际上就有几种，而且它配音过程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工作。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你要配 N 种可能性。 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 还要磨合不同的姿势。 对， 那一位解说是叫杨莹还是杨？ 我不看 NBA， 我也是有段时间没看了。反正是他那个会后的我们那个专访环节中，他是配了大概50000句左右的语 音。哇，这个配音的量真的很大。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解说和体育解说还是两码事情。嗯，只是说大家可能听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像，因为游戏中你玩体育游戏，它是一个没有意外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比赛不会有意外出现。 对， 最多是你赢了输了，但是这个体育现场不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对， 体育现场会有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 发生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这个解说员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吧。 可以来看下一张， 可以看下一张，这个是一个欧罗姆远古之战揭秘计划。 嗯，这个是中国之星计划一个国内厂商的一个游戏，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售。 中国之星计划是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中国之星计划。中国之星计划是索尼在国内发起的一个对于国内游戏开发商的一个扶持计划，也就是说你可能说是苦于没有平台去做这东西，也可能是自己有很好的点子很好的创意，没有资金或者是没有平台去推这东西。 嗯， 索尼给你一定的支持，然后也可以给你牵动一些比如说游戏引擎的介入啦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第一期已经出样了，比较有名的一个游戏就是大圣 归来。大圣归来，对。 然后第二期现在在8月2号也是开始启动报名，在10月8号开始截止，所以有能听到我们广播的这个有意的开发商可以联系一下索尼方面。 其实这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你想 这是一个对 能接入到 PS 这样的平台上，对于很多游戏厂来说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吧。 简单来说是只要你的开发商有能力，绝对是有发光的一天。 对，好，接着可以看来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张图片。哎呦，这个是什么？ Gamma Ring， 这是什么 ？Gamma Ring 应该是《怪物猎人世界》吧？我这边看不太清。 哎，《怪物猎人是》是也是很热门的一个。 这也不是，这也是中国之星的一个游戏。不过现在也是没发售，也是要正在开发中，也是第一期的中国之星游戏之一。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就是一个最重点的一个游戏的一个部分了。应该下一张应该是那个《大圣归来》。 哎，这张还不是吧？这张是一 张。这张是。 哎，这张是《大圣归来》。 《大圣归来》就是我们很多人看过《大圣归来》那个电影哈。 对，而且这 个动画电影在国内的好评率非常 非 常 高，这个 IP 现在就被改造成为了一个 PlayStation 的游戏，成为中国之星计划的一部分， 而且这款游戏算是一个小大作，不能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作品。然后它是引入了一些你像我们在那个游戏里边的在那个电影中看到了一个主背景主线背景它都有引入，而且加入了一些在这个电影中这个孙悟空非常嬉闹的一个可爱调皮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动作啦什么的都有参考。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开发者的访谈中日本方的这个开发人员，就是说这个游戏公司也有日方的开发人员嘛，然后这个开发人员比较喜欢成龙大哥的电影，他参考了非常多的成龙大哥电影中的一些动作的元素，因为成龙大哥的电影他就是以这个武打搞笑的那一个风格嘛，在这个游戏中也有非常多的体现。然后这一款游戏会在明年年初正式发售，现在也是可以在这个各个展会上，如果是有 PlayStation 展台的话，可以玩一下他的 demo 作品。 对对，我们刚才在视频里头其实就有那个能看到，就是现场为那个专门为这个《大圣归来》搭了专门的一个展区。 对对对，他在 然后 圈了就好，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门的展区来推这一款游戏。 你就知道说，就是索尼对这款游戏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而且这款游戏可能会引入到其他市场。 市场， 因为索尼对这一款游戏的这个 IP 评估还是评价还是蛮高的。 我们现在这个图片已经连接好了啊，经过一直的努力，终于连接成功。我们现在看一看， 皮卡一辆张超梦寐以求的这个限定款的产品。 当当当当，哎呦！ 如果是你最近在计划买 PlayStation 的话，我严重建议购买这一款。 哎，真的 是 颜值挺高的， 非常非常高。这还是包装盒而已。 好，看下一张， 它这配件到主机全部都是定制的。 对， 你看手柄。一看感觉手感就挺好的， 它是深蓝色半透明的， 对，它还配了一个那个定制版的一个 3D 的一个摄像头，就是有体感的。 PlayStation Camera， 这是一个体感摄像头，大家可以看到一下这个正面的话，那个金色那个长条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编码名牌，这是5万分之几它有一个唯一的编码， 身份的象征。 对对对，所以你买到这个都是唯一编号的。 好，我们看 买到即赚到， 买到就赚到。 2TB 版本，然后整机全部定制的外壳，手柄外壳也是定制的，然后这个包括PlayStation Camera 也是定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开启的时候那个蓝光部分，因为这个机壳是半透明的嘛，非常现代， 非常的现代，而且就是有科幻感。 对对对， 然后看下一张图。哎呦，你看人家从不同的角度， 而且昨天我们网站的官方微博更新完这条相关新闻之后，目前我刚才上节目前已经转发自然转发超过800了。 哇， 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真的是很 感兴趣。 如果索尼的员工听到可以联系我哟。 哎，我想知道原来大家都是颜值控是吗？ 对对对， 说实话都是啊， 因为这些东西摆在家里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当然它是在基于这个性能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更好的颜值，大家自然会喜欢嘛。 嗯，我们看下一张， 就连这个底座都是完全定制的。 咱们看看这个，哎呦，这个手柄的精致度，哎呦，这是，哎呀，还有点复刻的感脚，对不对？ 对，这一款国内目前就是我打听了一下渠道，就是风声非常紧，大家 风声非常紧， 不说有多少台引入到国内，因为在中国香港市场只有388台，在中国台湾市场只有555台，而且台湾市场是需要抽签的。 哎呦，还得中签啊！ 对对对，然后 就跟摇房子或者你去买那种限定款的鞋是一样的。 这款东西是比较便宜嘛，3799块。 这个在这个游戏领域不算贵是吗？ 算贵，但是呢，这款有比较好的升值空间。如果是你买来收藏的话，它可能会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呈现一个价格翻番或者是更高的一个结果。 我现在要是抢到一台，明年我卖给你，能赚钱吗？ 你抢到再说吧。我不相信你买到，我买不到。 你这个， 你深深的伤害了我。好，这已经是最后一张图片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对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对，所以这个刚才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是潮流梦工厂这个节目，不是什么投资收藏节目。 其实我们是在给大家呀、啊，是一个数码行业风向标。 对， 是不是？ 对对的，对的。其实你能看出来，电子产品也开始走向这种，就是我们讲设计的个性化，或者是限定款，因为大家觉得以前觉得电子产品应该是个消耗品嘛。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包括玩游戏的来说，也是一些。我觉得非常有信仰的一些存在，我后面还能再传那个苗山一些图。其实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领域，刚才我们讲的是主机游戏嘛， 嗯， 其实 PC 游戏这两年，因为吃鸡游戏以及早前有个游戏叫《守望先锋》，那两个游戏其实给了非常多我们的 PC 厂商这个游戏去开发的机会。 但实际上不止这些游戏，包括一些 PC 上的一些游戏平台，像 Steam 全球最有名的这个游戏平台。据说，当然现在是一个传闻状态，它快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 嗯， 一旦进入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个主机游戏中国市场会迎来一个二次的小高峰吧，算是。 嗯，你像 CJ 的话，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我们讲三大游戏品类啊，包括了有这个。主机游戏包括了有手游，也包括了有 PC 游戏去合力的这么一个展台。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游戏平台。 对，在英特尔那个馆里头啊，以及就是在英特尔馆旁边那个馆里头，当天就有不少于四家在发布新的笔记本电脑产品。 哎，笔记本电脑是怎么蹭上游戏的热度呢？ 游戏笔记本啊， 游戏本 对，游戏本。而且现在游戏本，比如说小米发布了两款产品，一款是新的，它那个叫小米游戏本，其实那个比较传统，就是个游戏本。然后呢，包括之前大就是游戏本现在都要很闪耀，那个键盘要各种样七色光， RGB, 就像这个要 RGB 灯光， 我们叫 RGB 灯光闪起来。然后它升级到了八代的英特尔的酷睿处理器。另外有一个趋势，我觉得值得去讲一下，是叫 Max-Q， 这是英伟达的一项技术。它的技术倒不是说性能会有多大的提升，而是它能把一个以前高性能的显卡给你塞到一个轻薄的笔记本里头去。 哦， 因为以前我们想的逻辑是一个轻薄的笔记本往往是跟性能没有关系的。 对， 就比如你不能想象说像 MacBook Air 那么轻薄的产品 对 能玩游戏，不可能。 轻薄的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图一方便， 图一方便办个工， 对， 并且就好了。现在 Max-Q 它能用同样的性能塞进去轻薄的笔记本，比如它的一个其实不算是个游戏本产品，就是小米笔记本 Pro 那个产品里头扔下了一颗 GTX 1060。 1060是个什么卡呢？是现在比较标准的一个中端再偏高端一点的一个显卡，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比以前，你像以前一个游戏本大概要接近3公斤重，你想想看 2.5 到3公斤重，而一个轻薄的产品大概也就是 1.8 到 2， 如果超轻薄的话那是1公斤左右嘛。 对， 现在我能以一个差不多 1.8 左右的，我就能拿一个就玩游戏很好的笔记本了。 哎呦，在我印象里这真的很难，因为这么薄是怎么能实现就是带得动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游戏。 它是通过把整个的显卡模组，因为我们知道玩游戏最主要是那个显卡，它把显卡模组给你做了比较好的一个就是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比较顺便性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要是反映到实际操作中，它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散热问题或者是其他一系列问题。厂商这个 ADM 厂商它可能会进行ADM 厂商可能会进行一些额外的调整。 对， 所以实际上技术是好的，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看产品。 对，就是我们这么讲吧，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什么叫可能性呢？就是 把更强性能的显卡塞到更轻薄 的里头。但如果你真的买了一个超轻薄的话，我们讲还是不太能玩游戏的。所以就是它满，就是它现在相当于是给了更多人群需求，因为以前轻薄跟玩游戏就没有什么 不一档事儿， 现在至少能有一定的关联了。当然，除了这种产品民用化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我们讲 PC 领域永远有一些很。这种很极端的激进的产品，我跟苗山传了三张图。 好， 不知道这个一会儿看能不能收得到。就是现在 收图之前，我插个小话题吧。前天还有人问我1180显卡什么时候发售呢？ 哦，就是因为 开始有人期待新卡的发售时间。 对。而且你像我们讲这个厂商就是显卡厂叫英伟达嘛，给人感觉像这种芯片厂商高通英伟达之类都是很基础的厂商，不是啊。你看我们刚才那个视频短片里头，英伟达的展台上跳舞的小姐姐们跟 coser 们也非常多的。 但实际上玩家的话，他是一群非常容易被带动情绪的人。 对。 所以可能有些厂商在那方面粉丝培养方面会非常下功夫。 你像索尼的主机啦，或者是微软的主机啦，他们都会培养那一这一类的游戏玩家的情绪。这个事儿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我刚才说到那个主机，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游戏，它会所谓的卖情怀，但是呢，卖情怀不见得都是坏的，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作品。 嗯嗯。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凝聚玩家喜欢这一家产品的一些核心力量嘛。 那我想知道，这个游戏玩家呀，比起庞大的就是怎么说呢，数码用户群来说吧，它相对还是一部分人群， 还是少的，还是少。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游戏厂商，如果是专攻这部分人群的话，会不会流失一部分大众？ 不能这么说。游戏玩家他是一个固定群体，他是有一个额外消费能力的群体。如果是 这 些 人购买 人群 比较好 啊，非常庞大， 忠诚度高，出一个新产品买一个，出一个买一个，就像这位。 而且是你， 我不至于这样，但是喜欢的还是多少。 而且你想哈，你要我想要，比如说你想要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不管是PC 游戏、主机游戏还是手游的体验，你得花钱吧？你得花一个，你就是买这样设备的用户，他的购买力会比那种普通用户会更高一些。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市场厂商都要去针对这个市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其实我也不觉得游戏手机是一个特别值得会有很长远的品类。但是就这一年来看的话，它到现在为止的很多厂商的单品销售还不错。 你不得不说，就是现在手游来说，作为年轻人的一个业余时间碎片化时间，哪怕没有那么热衷游戏的专业玩家，但是也会是去运用的一个手机产品来说，这是一个商家必争之地。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这个白热化的状态？ 就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全能性产品，比如拍照也好，自拍也好，但是你看那些自拍好的手机产品们，就像 OPPO R15 和 VIVO 的 X21 这种产品，他也要说我们玩游戏很好，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产品不说它玩游戏好。 而且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手机现在一个生态是大家都在玩手机，都在全社会恨不得都很多力量来推这个手机游戏的发展。你可能是同事什么的看到你玩，我也想玩，但是这里边过程中是有利润产生的。你像一些比较多的大家说的常说的氪金，可能会在游戏方面花一些钱。 嗯， 氪金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 氪金简单来说就是在游戏上花钱， 就是我们叫所谓的人民币玩家，就是 对。但是说实在的，就是正儿八经游戏玩家真正不花钱的是蛮少的。 对， 你可能游戏免费，但是你其中的道具可能会花钱。 对， 但你像主机玩家买游戏就是花钱。 对， 还有一些游戏我需像主机游戏 PS 的游戏，我买了之后想联网的话，还需要花一些会员费用。 会员费用， PlayStation Plus。 而主机游戏花的钱更多，主机游戏你还得买电视机，电视机还得买个好电视。 家里都是有电视的嘛。 对， 但是说实在，你要算投入的话，还是PC 游戏投入更大。 对，真的要聊这个关于现在游戏能够给整个我们周边的硬件，什么显示器、键盘、鼠标带来多大的提升，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单开一期了。因为那个真的是个特别大的， 对对对， 带动一个特别 大 的。 应该说游戏带动了他们更快的发展。 早几年谁会花500-600去买一个机械键盘？没有的。现在光那些机械键盘、鼠标，像冯友文就很，他很在意这个部分嘛。他就跟我们讲说，你像现在这块市场为什么很多厂商，以前我们去电脑城装机，哇，就是60块钱一套的键盘装起来，现在600块钱你都不见得能把键盘和鼠标买齐，买到一个自己心仪的产品。而且但是它能够给你带来体验，比如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那个联机的那个速度，或者说移动的那个体验，那就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不得不说，我真的用过一次机械的键盘，这手感真的是不同凡响，真的是不同凡响。 Letter下意识的摸了摸旁边的普通键盘。 对对对 对。刚才黄浩给我传的照片，我现在收到一张了。 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其实在就是 DIY 领域头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特别高级的这么一 个。这 个 非常高端了，一般的玩家都是属于仰望的状态，这个咱是一般玩家是看不起这种的。 这个是 它其实是一个机箱，就是把它改造的已经非常的怎么讲， 科幻感。 对，它里面它这是在英伟达展台展示出的一个，就是包括说有 英伟达的， 你看有机箱有显卡， 不是英伟达，是在英伟达 展示的，对， 一个这可能是三方的作品，但是它这个是为了突出英伟达的显卡，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那个改装的产品， 对对对。 哎呦，这个设计感真的不错、 哎、这套液冷实在是太炫酷了。 对，因为英伟达是绿色的那个 logo， 现在做了一整套绿色的。 这种东西我在展会经常见到，但是从来不敢看价格。 因为其实它都不是说成工业化体系卖的， 对对对， 它都是说要单独定 制的。这种产品是如果是你有需要的话，去联系专门搞 DIY 的人去做。 你像 这个产品大概定价是多少呢？ 哦，这个没有定价， 这个几万块钱很正常。 这个没有定价，这个是属于说它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去定制。 哎、说到这里，我可以讲一个小娱乐花边新闻。 嗯、 林俊杰曾他朋友送给他一个《星球大战》主题的一个帽的一个主机，非常非常炫酷，大家可以看他微博上可以搜到。 嗯，我们看 一下。那款产品非常非常贵。 现在我又收到了一张图片，哇，这个也很炫酷。嗯、 对，这个机箱相对就没有前面一个那么炫酷，因为这个是由一家机箱厂直接做出来，这是银广那个机箱厂直接做出来。 嗯、对，这相对来说普通一些。 对，第三张图应该会比较的，就是、 第三张图是纯粹有一些艺术性的一些机箱。 对，它是把散热片直接做成了，就是往外的一个 花的形状。 对。 好，我已经搜过来了，我要把它变成横板，这样呢也方便朋友们来看。哎呦，这个造型真的是特别的别出心裁啊！我有点害怕看到这种，怕扎眼睛。你看他那个造型非常别致，而且就是 对，而且我们这还只是说是去了参加教会这种，如果是你要是有机会去那个台北电脑展这种展会，电脑偏向电脑为主的展会的话，它会有非常非常多你想象不到的主机造型的。 嗯， 其实也能看得出来，整个的游戏产业的经济带动了非常大的一系列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去这次 China Joy 展会上最大的一个改善。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刚才来者提到的那个林俊杰现在工作室的那张照片。 哎呀，这个只能稍后看了。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给大家留一个小这个遗憾吧、嗯、下期节目的时候跟大家继续分享林俊杰心头好哈。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周五版的智享生活，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黄浩和张超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活力 music 课。 大家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